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当当当当，赛貂蝉 干嘛？ 那个这六这天有事儿吗？ 没事儿啊， 没事儿啊。 嗯 嗯，没事儿的话，那个出去玩呗。 玩啥呀？ 出去就是。 有好吃的没？ 没有。 那不去了。 为啥呀？ 就是好吃的，有好吃有好玩，然后开开心心的一天，然后上野外玩玩雪。 那我带你爬山去，攀岩。 摔 钓鱼。钓鱼。 钓鱼钓不着怎么办呀？ 对，跑步。 跑步累、 啊、有意思。光猪跑。 光猪跑是啥、 啊、你这你脱光光了然后去跑步， 讨厌你。 好吧，开玩笑。大掌柜怎么这半天不说话呀？大掌柜， 看你俩说的挺欢的，其实出去也饿不着了、咱不是有火锅吗？ 是啊、 哎、 对呀、咱有火锅根本饿不着 呀。冷了也没问题啊，咱有先头酒啊、 就是啊，喝两口小酒一暖和，是吧赛貂蝉？走着。 那我这手里就拿着小二两呢，一会儿就周了他。 呦，那这了不得，那我得给他直播一下。 咕咚咕咚咕咚啊，喝完了。 赛貂蝉，今天你要一口把这小二两周了的话、我跟你说，你开一直播，我给你送一法拉利。 我以为你要给我买一箱小二两呢。 也行，也行，也行。咱一箱小二两多少钱呀、大掌柜？ 啊，一箱 啊， 100多块钱。 100多块钱一瓶是吧？哎呦喂，赛貂蝉，你真是太没问题。说吧，你要几箱？一箱、两箱、三箱，只要你把这一口酒周了， 十箱， 十箱也成。 那一会儿就周了。 哎呀，好嘞。哎、 咱们先把这个节目做完，我就周了。 哦了。那这会儿也欢迎我们大家都。来这个是吧，给赛貂蝉加油鼓鼓劲儿，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们在先偷客栈上呀直接给赛貂蝉加加油鼓鼓劲儿麻的哈。我告诉大家哟，赛貂蝉今天真的了不得，真周完了之后周六周天就带大家去攀岩去了，钓鱼去了。这 为什么要周这个酒呢？原因没说完的呀、 为啥呀？ 我对面坐了四个帅哥。 哎呦喂， 干啥呀？ 没，我给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故事。赛貂蝉真的办过这事儿，一己之力喝倒四个大老爷们儿。哎呦喂，就从此之后， 不是我们四个。 哎，这真不是你们四个，但是从此之后，人家那四位大帅哥呢，看见赛貂蝉绕路走。 甘拜下风，知道吗？都是姐当年的历史了。 嗯， 现在刷新了，小二两喝个十来瓶没事，不事儿。 哟， 我的天哪！ 二两一瓶，十瓶两斤，瞅瞅赛貂蝉这量 哎！ 哎呦，要不这样，我给你开比赛，我看看，就找一竞赛，看大家谁能喝过你，能喝过你的，让我们对面的这四位帅哥给大家送福利，你觉得怎么样？ 那先做完节目之后再喝呗。他现在喝完倒了。 别怂啊，千万别怂。好了，先头客栈哈，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这话题呀、稍微有点跑偏了，扯得有点远了，但是哎，咱话还得扯回来是吧？大掌柜、刚就是说了，周六周天攀岩呢、钓鱼啊等等等等，这都属于什么呀？登山呐、之类的。哎，属于对户外啦。哎，你看，之前咱们带听众去过一线天，那是自驾的越野，但是很多时候徒步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它是不同的一种氛围吧。 哎，对，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所以今天在咱们先头客栈的现场请到的四位哈，哎，不是四位了，三位，其中一位是大掌柜，我都忘了哈，是来自咱们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负责人李经理，哎，技术顾问两室一厅，这是技术顾问的名字哈，以及我们的资深领队纸香哥，哎，欢迎三位，欢迎，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纸香哥， 大家好，我是纸香哥， 哎呀，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那个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技术顾问梁史一听。 哎，梁史一听，对，欢迎欢迎哈。 哎，这个名字真是特别， 特别。对，我想问问，这你看哈，您要起一名叫登山杖、足球鞋，我肯定我觉得不奇怪。但是咱搞户外的，你起一名梁史一听，这怎么想的呢？ 有来历的。 哎，有什么来历啊？ 梁史一听的大丈夫啊。 啊。帐篷梁史一听， 梁史一听的帐篷， 我的天哪， 多少平米呀、啊？ 十多平吧， 十多平，这帐篷是分为三个区域的， 对对对， 两个卧室，中间还有一个厅， 中间是一个厅，可以这一张桌子大家一起喝的小酒。玩点麻将，聊聊天、 哎、喝着小酒，玩个麻将，聊聊天、嗯、这属于就是户外的时候的。 你听唐哥呀、啊嗯，在这个户外圈子里边非常有名，他做的视频非常非常的好，点击率非常非常的高。 哇哦哇哦哇哦！看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高手， 哎，这个户外界的大咖了哈。啊，对，还有 香哥，纸香哥就是咱房山户外第一人。 嗯。 房山户外第一， 房山的户外第一人纸香哥， 对对对对，他玩的那些东西啊，有些东西咱都，反正我挺好玩的，我觉得我也接受不了， 玩不了是吧？难度太高了。 而且想当年的时候，纸香哥怎么来的呢？当初他为了买户外的装备， 嗯， 竟然连公共汽车票都不舍得花，攒钱骑自行车，连包都没有，背纸箱子去买装备。 背 纸箱哥就是 这名儿就这么来的，纸箱的纸箱，抱一纸箱子去买户外的装备。 对对 对 好了好了，能看出来哈，几位都是玩这个户外玩到极致的大咖，对，高手。所以今天来到咱们仙童客栈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当然一送福利，二给大家说什么呢？咱们哎，户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儿，吃喝玩乐嘛，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玩， 没错。 哎，那这个时候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哈。节目的预告呢，就先进行到这里，跟大家一句话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要号召大家加入我们的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但凡加入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好友们都会有礼品相赠， 大礼哦。 对，就什么礼呢？就是咱们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支持商，也是我们这个是什么车库联合有限公司哈 ，sorry， 其实乐途就是车库旗下的， 车库联合有限公司给大家送的冬季免费检测。好，那这一时间，对，这一时间参与到我们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然后在后台直接回复给我乐途户外俱乐部的全称就可以啦，互动起来吧，进小段广告， 一会儿见。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这个乐途户外，还记得梁史一听啊，说我怎么加他们呀？哎，想问一下怎么加入？ 这个我来回答吧。 嗯， 就是我们这个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呢，是非常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和我们一起交流，然后探讨一下经验，然后喝喝茶聊聊天。您直接到我们的俱乐部去就可以了。我们俱乐部的地址就在房山良乡延边平泰汽车城内北京分部啊，欢迎您到我们店里来做客来喝茶。 嗯哼，是 就在澎湃汽车城里面北京车库是吧？ 嗯，房山岩村的澎湃汽车城，那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哈，直接到车库店里面去报名也可以。 对对对， 哎，然后咱们直接去这个打电话也可以。 嗯，没错。 嗯，电话号码呢就是010-6137-7888，这个号码呢记住大家哈。咱们今天啊不是说这个哎店里来打广告啊或者怎么怎么着，我们是一个俱乐部，是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那其实话说到这里了，又想问一下几位，那我挺有兴趣的，我自己出去搞户外吧，我也没这胆儿，我怕发生意外，所以我挺想找组织的。哎，我想找一个组织有教练带着我一块儿，但是你们这收不收费呀？ 我们这个俱乐部呢目前是纯的免费性质的，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结交朋友，然后大家互相交流这个户外运动当中的经验， 嗯， 交流一些各种技巧啊，就是主要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嘛，让这些喜欢户外热爱生活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互相认识，互相交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是免费的。 哎，所以说今天就是说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 哎，咱们这个俱乐部呢也是完完全全免费的。 对， 就是加入不需要任何的会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费用都不需要。 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就赶紧说一下哈，我相信现在可能有很多听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要加入这个哎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那同时呢也要说一下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支持方呢是车库联合有限公司，车库的地址呢就在房山的澎湃汽车城里面。那今天呢在咱们节目期间，但凡您加入咱们的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前30名听友，按人头算哈， 对， 前30个人都可以享受由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支持商，也就是车库给大家提供的冬季深度检测，总共是8项啊，这个是免费赠送给你的。非常的，我觉得可以玩玩的同时了呢，咱们还可以，就是你看爱车呀什么的，还能领点小福利哈，挺好的。哎，挺好挺好。那这一时间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电话，就是咱们加入俱乐部的电话哈，010-6137-7888，010-6137-7888。那么同时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几位大咖哈，你看比如说呢我是想去露营，但是我是个新手，那比如说对我的身体素质呀有没有什么要求？那我想带着孩子或者想带着老人的话可不可以呢？ 可 以。哎，我们刚说话的这一位是咱们的梁史一听哈。哎，梁史一听，我们的技术顾问，来给您话筒，咱们大一点声跟听众解释清楚。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梁史一听，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吧。谈到大家那个出去户外露营，可能就要想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哈。如果要是露营的话呀，咱们首先要准备帐篷啦、睡袋、防潮垫，然后进一步的东西就是你要在外面吃喝要有简单的炊具、食品和水，晚上你要可能要点个灯、露营灯，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再一个呢，在选择露营的地点上啊，就希望不要在悬崖边，因为会有滚石落下，也不要在那河道的里面来露营扎帐篷，这时候会这是有风险的。 啊，是 要选择一些背风向阳的， 背风向阳 会好一些。 嗯，然后同时我们不要在河道里面， 对对对对对， 哎，然后不要在山坡底下， 对， 是吧？哎， 这帐篷是有什么讲究吗？ 帐篷 有啊， 必须得聊十一厅、 啊。那倒不见得啊，这根据人自己的个人爱好，有单人、双人，分那个三季四季。 这是什么三季四季？ 对，那个有的帐篷它是 分移动和联通， 冬天也能用的，叫四季帐。 哦哦哦，是这个四 G 哈，我以为是那个三 G 网和四 G 网。 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在服装方面吧，可能也有一些要求，你出去，我们的内衣要速干脱替的那种。 嗯。 中间呢，就要穿一件叫抓绒的，外面一件冲锋衣，基本上这种配置。 嗯。然后外面的是不是一定也要防水防雨，必须得穿冲锋衣？我穿个普通的，比如说现在女孩子比较爱美，穿个这个那种天鹅绒的那种绒的运动服。 因为你在户外随时会天气可能会有变化 啊， 那种特别那种吸湿的那种会，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会是温的。 嗯，好的，那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两室一厅。两室一厅这个名字的由来呢，也是源于咱们的技术顾问有一个两室一厅的大帐篷，所以也就干脆起名叫两室一厅哈。非常感谢您。好的，这一时间呢，也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再次的强调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哎，在先偷客栈上跟我们报名也是可以的吧，几位？ 对， 可以哈。嗯，好，那我们在先偷客栈上跟我们报名也可以，打电话报名也可以。今天凡是报名的前30位，您在公众账号上告诉我一声哈，我就可以送您由我们的乐途户外俱乐部的支持商车库联合有限公司给大家赠送的8项爱车冬季深度检测，完完全全是免费的，只限前30名，赶紧互动起来吧，打电话0106137888。当然了，我还是推荐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先偷客栈，因为你这个在先偷客栈上告诉我的话呢，我当场我就可以给你回馈，当场我就可以念出你是否中奖的名字了。好了，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告诉我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全称就可以啦。我们来听小鱼段的广告。 观察种下的茉莉花，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朵美丽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快回答。 帆船，赢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急着偶尔让我撒娇。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个时间我们的闲头客栈依然在继续哦。 嗯，我是， 你是风四娘啊？不， 哎，我是谁？ 你是赛貂蝉。 哎，我是什么的赛貂蝉呀？ 你就是赛貂蝉，你是摸刀的赛貂蝉，我是收钱的风四娘。 嗯，也可以这么说。 嗯。 啊，行了，今天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嗯，好，嗯，我们一七年那个 一七年不吵架了， 对，然后对，然后发大财。 嗯，就吵架永远发不了财，我就愿意发财，想发财。 嗯， 所以赛貂蝉，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友好，周六我带你攀岩去呗。 嗯，但是我特别想知道攀岩就是对我这个身体素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或者需不需要准备些什么呀，或者 你这小 些什么呀，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折了怎么办是吧。 不是，我担心你 爬不上去。 对，你肯定爬不上去呀，就你那点小劲儿。就所以我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大咖，想问一下哈，今天咱们现场做客的呢是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几位大咖哈，问一下各位，你们瞅瞅赛貂蝉这样小胳膊小腿的，这个要攀岩的话他能去吗？玩户外的话 当然可以了。 可以， 当然可以，谁都可以。 这小胳膊小腿都能去，哎，没问题。 没问题，因为有我做技术保障。 哇，这可是他 子贤哥够硬的 啊！可是就对，所以那这个所以那这事儿我就想问问子贤哥了。那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友有很多哈，会比较担心，包括我也是，可能经常久坐呀，会导致这个肩膀的一些问题，颈椎的一些慢性病之类的，就是俗称办公室综合症嘛，对吧？然后呢，你像身体素质肯定也都是亚健康的状态，可能长期的夏天吹冷风的空调，冬天吹暖风的空调，整天在办公室坐着又不动，那身体素质呢肯定是不好的。那像这样的情况，哎，我可能就是我对这个户外感兴趣，但是我的身体素质是允许的吗？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 可以，没问题。因为攀岩对于攀岩来说，攀岩是有难度系数的。从专业角度上分510和514，每个区间分 A B C D 分级等。所以呢，像 那种 比较瘦弱的 就可以，也就是说它这个难度是有 还是没问题的，因为是系数很低，没问题，适合大众。 明白了，就别看着你都是攀岩，但是攀岩里面它也是有难的攀岩和有简单的攀岩。 这样 我们可以去攀那个最简单的攀岩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对， 是吧。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户外呢，其实好像一提到户外哈，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反应是攀岩，那除了攀岩徒步以外 还有什么呢？ 对，还有什么其他能玩的呢？ 自驾游。 自驾游也属于 骑行。滑雪。 滑雪，冬天的 等一系列的。 因为我呢确实是哈。那在这里除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以外，刚才我们的两室一厅也和我们说了需要什么装备是吧。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啊我想说一个敏感的话题了。 什么呀？ 登山客不叫登山客，叫背包客，对吧？现在有很多驴友背着一个小包就出门了。然后呢，看新闻就经常爆出来说这个驴友爬野山坡，经常可能会觉得也开发出来山没意思，我要去 探险这个，没有 对 想挑战 那种山。 然而呢，在野山坡当中呢，被困了，出不来了， 很多危险。 对，然后你像这种最终他们被救援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蛮有争议的。那几位是怎么看的呢？作为专业的人士来说， 因为我也参与过好多的救援，就是主要做绳索系统，就是悬崖高的悬崖这样的，我还是建议新的驴友还是考虑好自己的能力，适合爬自己适合的山。 也就是不要去 量力而行， 对，量力而行，对，不要去挑战很高的难度，这样， 对， 也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去 对 选择。 是像三幺茶这种小胳膊小腿的， 我肯定不会去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俱乐部是很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概念的。因为比如说，咱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的啊，包括咱们李经理也是有一很资深了，经常是组织咱们那个户外的这个活动，包括什么那个徒步穿越呀，骑行啊，自驾游啊，甚至说那个其实最嗨的人其实是他们的李总，真正的 李总 、南极北极都已经去了， 就是咱们山头客栈里面说的那个公众号里面说的那个李总嘛， 对 吧？ 对，所以说那个这在李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咱李经理包括那个咱们梁史一厅啊，包括咱们纸箱哥呀，他们做的活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细节，安全问题其实你就根本不用考虑， 不用去考虑， 对，因为有这么专业的人士在给你做指导，而且还是纯粹全免费。 好嘞，是，那这一时间呢也是，哎呦，反正我是听着心里挺痒痒的哈。你想说一下几位，啥时候咱有空咱也组织听众去一次吧，是吧？ 肯定的，明年肯定会组织 N 多次活动的。 哎，反正我就撂这儿了。上次那个我们那越野一族来的时候吧，反正四鸟我提了一嘴，当天礼拜六我们就去了。 对， 话撂这儿了啊，撂这儿了，自己看着办。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名单哈。这位叫做家有良宝，恭喜。还有王岩，恭喜。李宪平，恭喜。游泳的鱼，恭喜。 恭喜 、恭喜我们以上的这几位中奖的听众哈。当然了，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只要你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告诉我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全称是什么，就可以什么呢，就可以享受到有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支持商，也就是北京车库联合有限公司给大家赠送的免费八项爱车冬季的深度检测啦。我们今天总共是有30名幸运听众，当然了，同时只要加入到我们乐途户外俱乐部的所有的驴友们就都可以享受到永久终身，是吧李经理，对，终身永久的常规保养免工时费喽， 是非常非常大的礼物。 终身永久的， 驴友们大部分也还都是有车的， 对， 有车一族， 是， 所以说你这一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费用。 这就属于自己家的了。 对， 是咱们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哈，想要加入的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直接告诉四娘我，或者告诉这个貂蝉，美女，对， 再不行找大掌柜给我打电话 都可以。 对，大掌柜电话大家知道吗？ 139-1011-3033， 嘿，真好记呀。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赶紧互动起来哈，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等着你，我们来抢终身免费的保养工时，不是终身免费的 常规保养， 不是对，常规保养免工时费哈，我这嘴皮子已经不溜了。当然了，还有就是八项的冬季爱车的深度检测喽。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洋屋重庆火锅自助开业喽，正宗重庆风味开业大酬宾，原价59元，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提959，只需39，再送20元代金券。地址：良乡瑞城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订餐电话同步微信：131-2128-9966。

南啊，南北北极吧， 冷啊！ 你这一说，我吓死了，南极呀、啊！哎呦，三幺蝉现在已经，你看过了一年，三幺蝉长大了，智商也提高了不少。就我现在接话都已经接不上了。 嗯，长得也漂亮了。 嗯，对，是你最棒了，越来越棒了你。 是的，也要夸我嘛。 哎呦喂、哎，好了，那这一时间哈、啊，咱们言归正传。刚才有听友在公众账号上问我哈、啊，这位叫做李宪平的听友，他说什么时候他们去拉萨看蓝天呢？说北京的天气太差了，这个是真事儿 哎。哎呦，这蓝天哟，都看不清 人了。今天我们的空气质量又到了 PM2.5 的浓度又上破700了。 嗯，是的， 是吧？哟，我说这基本上这个雾霾能嚼着吃了。真的太差了，今天我早晨一来办公室就很多同事都反映，包括我个人昨天晚上也是，我们这个哎呦这嗓子又特别难受，一直在有痰，所以说呢很多驴友这个时候就挺想到拉萨呀海南啊等等哈、啊、就是说找个线路找一个组织哎一起去玩一玩去做一做户外。嗯，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咖能不能满足这个愿望呢？ 刚才这个网友这个听友的这个想法非常好、 嗯、 然后我们呢也是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嗯，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不止一次的去进藏。 嗯， 然后呢进藏这几条线路啊，青藏线、滇藏线、川藏线、新藏线、丙察察这些线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走过了。 嗯， 全部走过。 哇， 另外呢还穿越， 所以线路是成熟的， 线路成熟，然后呢、 嗯、 后勤保障非常充分。 嗯， 然后呢所以说呢只要您到我们这儿来，大家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说咱们一起进藏好、 嗯、 大家到我们俱乐部来交流，大家商量好时间，把行程安排好，咱们说走就走，来一次任性的旅行。 啊、 嗯， 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走就走， 也就是说线路是成熟的，我们就缺人了。 嗯， 人提前一到开一会，一拍板把这事儿决定下来， 对， 这个行程一安排，明儿我们就可以走，对吧？ 哎，是的，是的。 哎，所以说哈，这时间如果对我们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会私信给你我们加入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方式。 嗯， 好了，那同时呢，也要说一下，加入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所有的听友呢，都会有福利，只要你是俱乐部的会员，你就可以终生永久的享受这样一个免工时保养费的政策了，终生永久免工时保养哈，不是免工时保养啊，对，是免保养工时，免工时保养一样了哈， 一样， 对对对对对，而且同时呢，今天前30名加入我们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听友，都可以获得由车库联合有限公司给您赠送的8项爱车冬季深度检测哦， 嗯，抓紧时间哦， 对，是，那报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给我留言，留言什么呢？留言乐途户外俱乐部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我会一一的给你进行回复。 嗯，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咱们经常去进藏、嗯、 对 吧，很多很多条线路，那我们都有哪些线呢？就是比如说给听友推荐的有没有 推荐的，因为 对，就是主线，有主线、 啊、 有支线嘛，嗯， 主线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都是覆盖面比较广， 嗯， 然后呢 全国其实我们都去、 全我们是全国乃至全球吧， 嗯 啊都可以做到，但只要是大家咱们志同道合一起有一个目的地，咱们就一起去哪儿、 嗯、 人家说让我推荐，我推荐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代表说听众您的什么想法、 啊、 所以呢我建议咱们还是聚到我们俱乐部来，到我们俱乐部 咱一 商量， 比如说 对， 比如说我 想去哪儿， 我 您指哪儿咱们打哪儿、 哎、对，比如说我四娘我打海南、 哎、 我想说我想去海南，或者说云南最近天气也特别好、 嗯、 我们去大理是吧，苍山洱海， 你们想都太远了，我告诉你们最现实的、 嗯、 如果说现在想躲雾霾的话，只要来房山到西安岭就啥都没了、 okay. 真假的， 就这么简单 哦、 嗯、 好吧好吧，那行，那这一时间哈，那也说一下，对了，咱们14号啊仙偷客栈 有 自己的哎落地活动了， 对对对， 嗯，我们这个落地活动的现场呢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也会到， 对，到时候咱们的那个纸箱哥、嗯啊、 还有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可以把大帐篷给我们支上，让我们、 哎、 让咱们听众们那个 参观 参观， 对，直接去看看哈，两室一厅的大帐篷，我的天哪！ 嗯， 好吧，那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在14号冰雪嘉年华。 对， 哎，我们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办冰雪嘉年华。对，金辉高尔夫球场，您百度一下地址就可以了。14号当天，但凡是到场的所有听友朋友们，只要关注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证明你是仙偷客栈的听友，门票全免， 50块钱的门票全部免掉。 对，门票全部免。 有个问题喽，是上午还是下午几点呀？ 咱们是上午，大概是在10:30左右，这个活动正式开始。到时候会有，其实不止今天乐途一个俱乐部。现在其实我给大家揭个秘，现在是最简单的啊。仙偷客栈会给听众们搭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玩的一个平台。乐途他们是也是很全面的， 是属于户外的俱乐部啊。 哎， 我们还有专业的越野俱乐部， 然后有自行车俱乐部，有摩托车俱乐部 ， 有汽车的俱乐部 ， 有帆船俱乐部 ， 还有 垂钓 俱乐部， 对吧？ 而且我还在联系一个直升机的俱乐部。 哇， 到时候 海陆空齐活了。 哎，对，仙偷客栈的听众们就是海陆空全无敌的，玩嗨了算。 哎，别只玩嗨了，还有吃嗨了， 还吃嗨了。 哎，所有咱们仙偷客栈的合作的餐饮客户都会到现场，各种各样的大红包。哎， 对对， 现场全部给你发放。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门票全免，还领红包，还能玩， 对 吧？ 还有吃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还能看见在钓铲。天天蝉，天天蝉，哎，对，还能看见大掌柜。 四娘也会去的。 哎，对，好了， 我们也都会到现场。 那这一时间我也是节目还有最后的几秒，十几秒钟的时间，好像说一下感谢，比如说宠爱之名，哈嘿哼哼，然后小磊，兔耳精灵，悠悠，火炎炎炎，随缘美美，披星戴月在路上，萤火虫等等，刘毅，鱼儿美人美妆，简爱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的听友的支持。